会陷入感情漩涡，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如果你想飞，伤痛我背。 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痛快孤单被

一路随行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明，这里是经典调频 FM 九六点九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Hello，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上班路上陪你听歌。春花渐盛，赏花的时节到了，但现在呢，在公园却出现了一些和美景相违和的画面啊。比方说，有朋友拍照的时候会随手摘花、拉扯花枝啊、爬树拍照啊等等。今天九六九也倡议大家做文明的赏花人，拍照的时候也要和他人春色共享哦。开启全新一天。 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审批结果，在京高校一共新增了108个本科专业，其中今年新增备案本科专业80个，新增审批本科专业28个。